每次听到这一首《栀子花开》，总有一种何老师又变年轻的感觉。那这首歌是他在2004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可以爱》当中的一首歌曲。而今天的直播间有一些特别，因为我们请来了两位小朋友，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音乐随心听啊，有点不一样。先让两位小朋友和大家打个招呼，来示爱。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诗爱。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天宇。 对，两个性格迥异的小朋友哈，一个是比较偏静，一个比较偏闹。总之今天会直播间有些不一样，我们今天听听他们的声音，来听听他们聊一聊眼中的这个毕业季。那其实刚刚这首歌包括今天整个歌单都是天宇和诗爱去整理的，对不对？ 对。 那第一首歌为什么放这个《栀子花开》呢？ 哎，你看诗爱本来吧以为这个毕业就遥遥无期了啊，其实离我们非常遥远，但是一转眼呢就要各奔东西了。其实你看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转眼就要离开校园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打包的呀不仅仅是行李，还有一个难忘的回忆，你说对不对？ 嗯，对，让我们一起去回忆过去美好的校园时光，然后用音乐去帮我们去梳理一些关于青春上的这样一些事情。嗯，但是我觉得《栀子花开》这首歌啊，可能是每年毕业季，不只是初中、高中、大学，好像各种的毕业季都能用到这首歌， 嗯， 已经是一个非常洗脑的神曲了。 对，哎，那其实诗爱和天宇你们两个都是大一，对不对？ 对。 今年是过完暑假该大二了。 是。 那现在这个阶段对于你们来讲，高考刚刚过去一年，这个时候你们会有触动吗？还是说你们会看到那个毕业生有触动？ 嗯，都会有，因为我们刚刚经历过高考，刚刚经历过属于自己的毕业季，然后现在再看到大四大三的学姐们，他们在准备实习准备毕业，所以我们会有一种触动，想自己到那个时候的时候，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嗯，天宇呢？ 而且就是今年啊，大四的学姐学长们的毕业晚会我们也有参加嘛，他们的小品还有他们的歌曲，我们在参加他们小品的时候就非常的有感触，一个是想起来我们高三的时候自己刚刚走过的毕业季，然后大家都在往校服上面签名这样。 嗯，对，有很多话想说，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毕业季的声音。下面这一首歌呢也是你们两个推荐的，这一首来自李峰的《年少有你》，我们先听为快吧。 回想起那年斑驳的课桌，发呆时总望着你的轮廓，你也许不知道那是小小的我，年少的秘密藏在心中的角落，路口等着你，有你陪着我，晚霞再美不及你眼眸的颜色，没有说再见你别总是沉默，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像我时常也把往事轻轻诉说，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

只手穿过满城飞絮，这一生我都会带着你去看世界的美丽。花都开满了，风都渐暖了，是红着脸安静，手指却在我手心虚。 这一首霍尊的《木棉》，哎，其实我之前没有关注到霍尊会有这样一首歌曲。嗯， 对啊， 天宇推荐的这首歌。 这首歌曲之前我也是在去年这个毕业季上面，突然就大家毕业了嘛，就突然发现了这首歌，反正就是觉得这首歌还是对校园生活的一种纪念吧，听到之后就特别有感触。 嗯，他也是写校园生活这种感觉的。 对，就是保持着对音乐追求那种热爱，还有当时对梦想的初心，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身边的幸福还有这个眼前的美好吧。 嗯，其实你们两个都是98年的，对不对？ 嗯， 对 对 对。当时会喜欢霍尊，他的声音是比较有特性，在你们眼中是不是他是一个特别个性的这样的歌手？ 嗯，是， 算是符合比较有个性吧。 嗯，哎呀，今天来听你们两个的声音，我就觉得年轻的力量在我们的直播间中荡漾。那其实真的很多的时候，像我可能毕业太多年了，每年到这个时候或者高考或者毕业季，感触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你们两个在这个当中去看到师哥师姐或者说是你们正在曾经体验过的这些毕业的情感，可以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那下面这一首歌呢，我看到其实它是胡夏来演绎的，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版本呢？ 嗯，这一首歌《同桌的你》，我提前说出了这个歌曲。嗯，这首歌呢，之前大部分人听到，在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是老狼来演唱的。 嗯，没错。 因为可能那个歌手跟是我妈妈给我推荐这首歌，可能跟他们70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共鸣，然后在那个年代。但是现在在去年吧，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就会发现可能这首歌由胡夏来演唱，这么一个小鲜肉， 嗯， 更符合我们这一代人。但是虽然唱歌曲的人变了，虽然他的曲风可能没有老狼那么忧伤了，但不同的每一代人他都是会有同样的情怀的。 哎，也就是说对于你来讲，你会觉得胡夏的声音更有代入感，更能去替你发声。 对。 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这是来自老狼的这首非常经典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其实对于你们来讲，现在不都是上铺下桌了吗？你们还有这种体验吗？ 嗯，是有的，在我们高中的时候还是会有上下铺这样的。 哦，是高中的时候会有。 对 对， 那会儿对于这个歌中讲的那种情感能理解吗？ 可以理解。嗯，上铺我倒是没有啊，但是我因为我一直睡的都是上铺，但是我有下铺的兄弟。 嗯，下铺的姐妹吧，只要是兄弟 的 话，校管就来过来找你们了。 哦，对对对， 其实那会儿是不是觉得情感还是不错，就是宿舍的女生在一起叽叽喳喳的聊天。 对，每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就会跟下铺的姐妹一起聊天， 卧谈会是不是？ 对， 对，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会儿还真的都是上下铺，然后是六人间，我记得特别清楚。你们现在呢情况会好很多吧？ 嗯， 大学 现在一般都是四人间，但是对上下铺这种，可能我对于我们之间更多的情感，可能就是哪天你真的实在实在是不想上下床了，可能会有室友下铺的人给你来带饭呀等等这样一些。 你们现在都是那种上铺下桌了吧？ 对 对， 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反正也是在自己一起四个人嘛。 对， 说是上下铺也不用那么形式主义，一定要住在上下铺， 是对床。 哎，其实就是说就是在学校这种情感特别难得，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你们怎么分宿舍啊。我们当时是按照报到的顺序去安排铺位，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哎，上铺和下铺在一起就特别的难得。 也是一种缘分吧。 对，我们也是按照那个花名册上面去分，所以当分到你下铺的人，或者分到我们现在是对头的人，你不知道是谁，一直到大家都拿着行李去同一个宿舍的时候才相见，然后大家在一起生活，这种情感是非常温暖的。 嗯，缘聚又缘散，所以这个是毕业季的魅力吧。那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回来，一起来听音乐，聊一聊毕业季。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两点

奔天涯。 首来自范玮琪的《那些话》，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今天直播间有些不一样啊，来了两位实习的主播天宇和诗矮。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天宇。 两个人非常有意思啊，一直刚刚在聊天，说到他们大学的一些生活，包括社团啊什么的。总结现在的大学生活应该更加的丰富多彩吧？你们平时有什么活动吗？ 我们经常会有晚会，就是各个社团有一个展示的那样的晚会，还会有辩论赛，然后因为我们学校还有表演系，就经常他们会演一些舞台剧呀，然后我们去看。 哎，这还挺好的，可以去看看不同专业的同学有什么样的表现。 对， 我们不光有这些，我们还有非常丰富的体育活动啊，比如说前一阵我们学校刚刚举办了一个荧光跑。在晚上， 就荧光夜跑是吗？ 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大家身上都抹上荧光粉，然后在晚上，就是觉得操场上像好多很亮很亮的人在奔跑，很亮很亮。 我想一下那个画面，是不是谁要是牙白的话，也会特别明显，一笑。 是的。 那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今天和两位小朋友来分享一个歌单，就是他们眼中的毕业季。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B986 找到我们，或者在 FM986 音乐随心听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刚刚这首歌是那些花儿，真的听到你们两个说话，想到你们的大学生活，就想那些花儿一样去绽放。下面这一首歌其实应该也会有感触吧？ 会的。 这首歌为什么会选择它呢？ 因为这首歌我听了之后真的觉得很戳泪点。以前就是上学校在学校的时候，那些时间被那些记忆就被唤起。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南京外国语学院2010级高三六班的学生自编自演的这样的毕业歌曲嘛。对， 说到这个就很多人想起来了。 说到这个南京外国语学校啊，就是在我们学校我参加了一个国球社，它是一个乒乓球校队，然后在上个月我们刚好去了北京大学去打这个北京的大学生比赛。然后在这个比赛中就会有什么北京外国语学院啊，北京二外呀，然后清华北大等等这些高校。我觉得大学时候的日子呢，就是在这种活动当中去出去到别的学校跟别的那些高校的学生去交流，我觉得这样是很难得的一个时光。 总是听你们来讲就那么的开心，那么的快，逃去如飞的日子里，这一首《北京东路的日子》。 我们都是孩子，最后的最后，渴望变成天使，歌谣的歌谣藏着童话的影子，孩子的孩子该要飞往哪去。 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 最后的最后，渴望变成天使， 歌谣的歌谣藏着童话的影子， 孩子的孩子该要飞往哪去。 校园会是那片落叶，掉进回忆的流年。 几块几毛钱。 我们穿上西装，假装成长，照片挥霍习惯的笑脸， 背上一套寂寞唏嘘痛的主题言， 毕业和成年的字眼格外扣人心弦，各种莫名的感伤只说句嘻嘻一些。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是童言无忌，天真岁月不忍欺，青春荒唐我不负你，大雪求你别抹去我们在一起的痕迹，大雪也无法抹去我们给彼此的印记，清晰河西青草离离，明月也送去千里，等来年秋风清。 这是一首现场版本的时间煮雨，是由郁可唯来演唱的。刚刚在和石矮和天宇这两位小朋友在聊天啊，好像你们这一代都会看郭敬明的小说吧？ 对，是 这部呢看过吗？《小时代》 看 过， 电影也都看了， 电影也看了，而且 就是四部都去看了吗？ 是的， 是的。 哎呀，你把钱给我多好啊！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煮雨》它是《小时代》，正好也是它的主题曲嘛。 嗯， 这就让我想起来，可能《小时代》这个电影吧。很多人看完了不太理解它里面那些故事的情节非常玄幻、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适合原著党去看的电影。 对，玄幻嘛，我觉得是那种特别现脱离现实那种感觉， 比较脱离现实。我记得我 而且天宇聊到刚刚说这个时间煮雨，我突然想起来它里面一句台词儿，叫青春荒唐我不负你，但是这个就真的是跟我们在追这个《小时代》电影的那个时候是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喜欢《小时代》这喜欢郭敬明，然后才去看他的小说《小时代》。看完之后，虽然大家都说那个很拜金吧，但是对于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几个小女孩一起约着看完了第一季。然后期待着第二季，然后听说到第三季，我们一直一直坚持到第四季看完的。 哇，哎，那会儿会不会有那种角色代入，就觉得你是顾里，然后你是唐宛如或者什么这种的？ 对对对，那时候因为都是初中的小女生，然后我们学校的校服也很像剧里面的那种女生，都是短袖 小 裙子、 啊、 小 裙子的那种。 对，然后有时候翻着画书的时候会说啊，你这个你性格像顾里，或者是有时候剪个发型都是，哎，咱们四个人特别特别像他们、 嗯、 就这样的。 对，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有这样的一个时代。可能我们那会儿看的，我们当时真的是没怎么看《小时代》。我最开始看的时候，那会儿郭敬明在写《梦里花落知多少》，还有一些其他的歌，那个《幻城》这一类的作品。那你们接触郭敬明最早开始读什么书？ 嗯，我最早接触郭敬明的话，应该就是《小时代》。 啊，你们是从《小时代》呀？嗯，不聊了，这个话题就这样吧。一下子年龄的差别就出来了。这个《小时代》是他后面去写的这样一个作品了， 但《幻城》我们也在看 啊。对，那天宇呢？天宇，你会觉得这部和你理想当中的原著一样吗？ 很一样的，因为当时吧，看完就是他们那个角色 选角的那个 选角的照片一出来，我就觉得不用看名字，就单看那个人物形象，你就立马能想象到小说里面啊，就是这个人。 因为是郭敬明自己去挑的， 对 不 对？所以他就是非常贴切， 对，不会跟内心里面想的角色的形象偏差太大。 哎，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看小说会比看电影或者是这些电视作品更加的好的一点，就是说你可以去想象这个人物的形象是什么样子，他不会固化，就你想象他有多美，他就有多美。但是你们看到这样的人物选角竟然不失望，是不是因为就是郭敬明他自己选的？ 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这样吧， 因为在看完电影之后，可能那个时代我们真的很疯狂的在追这个《小时代》，他的小说和他的电影、 嗯、 所以看完电影之后我们回去再看一遍小说，就是会看完一出影院就想着哎呀回家还要再看一遍。 对，其实我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很多这个《小时代》啊，包括影评我也吐槽过，那这次真的听到了青春的声音，听到他们心目当中的《小时代》。这首歌来自金莎。 最后一个夏天。这首来自金莎的《最后一个夏天》，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包括你们两个会不会期待毕业呢？因为现在这个毕业季对你们来讲有些遥远，刚大一嘛。 对，对。 那会有什么想法呢？你期待毕业吗，天宇？ 我其实不期待毕业。 嗯，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毕业了之后，因为我刚大一嘛，我刚刚接触这个专业才一年多，我觉得我毕业之后还什么都干不了，所以我想在学校里再多学两年。 嗯，那诗矮呢？ 我怎么说是既期待又既不期待，因为期待毕业是因为我希望能马上去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去运用到生活当中，然后但是不期待的话，我想再多学一点，而且想再多留在大学里享受这种幸福时光，多享受几年， 就是在这段时间再多停留一些。 对， 真的听到你们两个聊毕业季，我就觉得对于每个在大学的人来讲，你们现在大一可以更加去珍惜一下大学时光，包括天宇会说想再多学一些东西， 觉得这是很多毕业的学哥学姐送给你们的一句话，应该就是多在校园里学一些东西。 是的， 可能毕业之后就没有那么一个环境可以接触到那么多的专业，去学习那么多你想学习的知识了。 是， 对，所以好好珍惜在学校的时光，这是一定的。 是的。 那现在有什么想说的话送给这一季的毕业生吗？你们学校是不是这一季大四的毕业生该离校了？ 嗯，对。 嗯， 在我们放假的时候还得看到他们在用车拉那些行李。 嗯，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学长学姐们，可能在人的一生当中，大学的这段时间就是你唯一最纯真的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你放肆的爱过，放肆的哭过，然后特别放肆的开心过。嗯，没有什么遗憾，就是只要这段时间你度过了，你会去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只要这一段没有遗憾就好。 嗯，天宇呢？ 其实到现在了，我只想对学姐学长们说，其实还真挺舍不得你们的，也祝你们一路顺风，前程似锦吧。 哎，非常朴素的一个愿望。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了。其实我觉得毕业季可能会带走一些东西，但同时它也会带来一些成长，一些经验，一些积累。那就我们明天再见吧，同学们。 照耀彼此的脸，茫茫人海相互看见。喜欢谁的答案，我们相互借一些招，一顿午饭或两根火腿肠，为了拥抱那一个人，笑着哭着拥抱了整个班。毕业照总有些难看，每次看到却觉得特别的暖。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 北京时间12点整。